4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我是赵爽，在电台5年，主持过很多类型的节目，但是始终离不开访谈。和很多嘉宾聊天的过程就像打开一本本内容丰富的书籍，如果主持人不多读书，就像鱼没有水，无法和各行各业的人畅谈。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当下的力量》。人们总喜欢陷入不幸福，往往不幸福都是来源于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对未来忐忑不安。这本书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关注自己当下的情绪，不失去现在会大大提升你的幸福感。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其实我们一直都处在大脑或思维的控制之下，生活在对时间永恒的焦虑中。我们忘不掉过去，更担心未来，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时间概念。通过向当下的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获得平和与宁静的入口。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拥抱真正的自我。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那么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 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化；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 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咳咳有点哑嗓的高磊。 所以我今天好紧张啊，因为今天直播间当中两位都说嗓子有点那什么， 我们俩都是病人， 就是症状吧。 对，有症状， 进入到这，哎呦天哪，我太担心了。 我们俩都说不出话来了已经。 好吧，那接下来两个小时我自己来 我看行， 我自问自答。 哎呀，不过最近这个真是风干物燥啊，这湿度太低了。 是的，是的、 啊、喝多少水不管用。 对，身边的很多朋友就不光是孩子 啊， 很多成年人，哦天哪，纷纷病倒。而且我们的不光是朋友，还有我们的嘉宾也是、啊、我们今天下午做那个住在876的时候、 哦、 我们另外一位漂亮的女嘉宾，那个她就是发烧发五天 哇、 哦！然后今天来一直戴着口罩在上节目，就为了让给听众回答关于装修啊设计这样的问题啊、哦，真的是不容易， 真不容易。 但是我也担心，我说你多少度了？哦，36.8，谢谢，可以说话。 我告诉你，这眼前咱们这美女嘉宾珊珊，她其实也是病了两周了， 是的，是的， 眼瞅着小脸都尖了哈。 我要戴口罩来上节目吗？ 那倒不用。你不发烧吧？ 那倒不用，你们俩聊，我出去。 来，赶紧请出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候选人黄珊。珊珊你好。 大家好，我是黄珊。 嗯，哎，真的，咱们这个 WSET 这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且据说这个教育机构是在红酒界的位置很高的唯一的一个教育机构。 我们也不叫唯一的吧，但是它是最有影响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以及国际上是最普遍的一个教育机构。它在2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分部，然后呢，教授各种的关于葡萄酒和烈酒的知识。所以呢，它所教授的葡萄酒的数量也非常的多，甚至有上千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培养的人才和跟葡萄酒的从业人员是所有的这些教育机构里面最多的。你看到我们，比如说它的总部在伦敦吧，如果我们去到那边去，基本上所有的店铺、葡萄酒店铺、商场、超市还有餐厅里面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人。 哦， 对，所以我们去侍酒师酒店，这些人都是一起上过学的同学。对， 哎，那如果要是现在再让你说法语，你还能说得很流利，比如什么 Bonjour, Salut 什么 Bonjour 就是你好的意思、 啊、 是吗、 啊啊、 然后Salut 就是再见嘛。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 啊、然后呢 啊， 不会了 啊！我还以为你要再来学个什么， 我以为你俩要交流呢。 这，哎，我爱你好像还真学过， 不就是 I love you 吗？ 不是不是不是，哎，怎么说来着？你可以提醒一下。 热带鱼。 热带鱼。 对。 反正就我去法国的时候，确实是学过。 哦哦， 这句话我还。 高磊，我教你，特别简单。 怎么说？ 你就记着叫做热带鱼就行了。热带。 热带。 热带。哦。 啊，热带。 就是热带鱼很好记吧， 好记好记，我爱你是吧， 对 啊，这跟热带鱼差远了好的好的，其实今天珊珊来呢、哎、我们啊肯定还是要聊红酒的内容， 对， 但是今天是有主题的， 是是是是是、嗯、今天我们要说一说红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讲呢，组成的部分成分哈， 是是 叫单宁。 对、 嗯、当然了，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一边听着了解着相关的知识，您关于这个平时您自己家品尝红酒啊，储存红酒啊一系列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问问珊珊哈。 嗯，是的。 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是 CHWL876。 嗯，这样吧，咱们先缓解一下气氛，哎，也正好让珊珊先热热身。 好， 因为快过节了嘛， 是 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想，哎，过节期间可能比如说。三十儿我们啊家里有多少人口要喝什么酒，初一家里要来多少人等等，嗯，其实我觉得红酒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是 真的，因为老人少量的饮点我觉得应该也还好。那现在你觉得去哪儿买靠谱一点？ 嗯，其实购买尤其在北京购买的地方渠道特别的多，我觉得红酒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首先呢，它红色的嘛，洗洗清清的，然后大家喝两口都会觉得说是感觉特别的洋气，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酒精度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咱一天去拜个年啊，或者是去过个节什么的，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你敬我一下我敬你一下，拿个小二就拿一个 八钱的 很容易，还没到中午呢，早餐刚吃完就醉了。所以我觉得红酒还是可以，你拿着杯子啊晃一晃杯子，然后跟大家碰一下，也不会有礼节有礼貌，然后同时也不会喝的特别的多。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健康一点，对不 对, 对， 就不论是我们说红酒它所含的这些我们今天会提到的单宁还有各种的元素呢，它像尤其它还是葡萄酿造的，在这样情况下它的健康程度会比其他的酒要高一些， 嗯， 对，如果我说建议大家的话，其实根据，在尤其在节庆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赶快去超市里面去选一下自己喜欢的酒，因为通常在这个时间，就是在过年前的，就是腊月这个时间呢，也是他们打折的最旺盛的一个季节，所以在腊月的时候去购买红葡萄酒的话，我们选的地方，比如说是各大的，国外的，就是那些什么麦德龙啊、家乐福啊这些商超之外呢，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的葡萄酒的店铺，他们都会有年终的最终的促销和折扣活动。为什么呢？是大家这样想，这些天气冷了，对不对？ 嗯， 天气冷了一下，很多的物流都停了。 三九最后一天了。 是啊，很冷。然后呢，很多物流都会停。我们通常葡萄酒从国外发过来都要走海运，海运的话呢，它要在海港里面要停留很多天，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基本上没有人在发海运了。所以呢，他们为现在是在订货的新的季节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把现在的库存清掉，他们才可以订未来，就是说我们说的明年更新的酒。所以呢，正好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家都在清库存，然后努力把它发掉的时候，再过段时间就更没有办法，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下。 是，你想过元旦的时候， 嗯， 我们家边上的711 是 红酒，买一瓶送一瓶， 是 当时我真想给你打电话，靠谱吗？这酒能卖吗？ 对对，我记得很多朋友，维哥你好像没，你还比较好一点，大家就会经常去商超啊，然后就会发微信给我拍张照片，然后说买哪个，然后我就跟他说左上第三瓶，或者现在就比较方便了，微信上面直接圈一个圈说这两瓶，然后他们就拿回家了。对，也欢迎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商超，比如说哥下班了去买个菜啊，带个娃啊什么的，去商超拍几张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可以。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买左下还是买右上？ 而且其实啊，并不见得说越贵的酒它质量就越好，或者说口感就是最好的， 对 对， 对 吧？ 是，对。其实葡萄酒它总的酿造的过程和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并不是说我们说越贵就是说像那种有钱人才能喝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嘛，你说有钱人他们也不会花那么多的钱。就是在酒上面，大家的预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没错， 一两百块钱也就是这样子了。嗯，甚至有的时候更便宜一些。你像我们在法国啊这些地方的话，其实，你说到十欧以上的酒，其实购买的人群就已经变成5%的比例了，95%都是买的是十欧以下，就是我们说的80块钱以下的酒。所以，但是它没有进口税嘛，所以会便宜很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跟我们的基本的中国人的预算。对，还是甚至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低呢。对，在 对 对，有些时候他，你想一下，在国外的很多地方，有些矿泉水都会比红酒还要贵。我记得我那时候学生时代最迷恋的红葡萄酒，不是最迷恋的，就最经常买的是1.99英镑，那就是20块钱 人民币一瓶。 是的。 你想那是哪年啊？ 还是 至少十几年前， 什么？我现在 至少是 你觉得我这么大了是吗？ 不是，我说我， 你看我， 我说我， 你看我这张脸， 我 听众朋友们。 那个 别人吵起来， 别闹啊，别闹！因为咱们这个晚高峰这节目收视率很高的。 对， 嗯，比如我十几年前我们去采访那个英国地铁， 是， 然后我跟另外的两个同事， 对， 然后在那边采访一天，真的是很累，因为人地铁很发达，地上地下八层地铁， 哇， 然后还要去他们废弃的地铁巷道里头，因为那上都写着非公众人员莫入， 哦， 因为如果要是。坐地铁的人进去了的话就会迷路的 啊！ 哎，就我们去那儿去采访，嗯，但是很有意思。出来以后大家都很累，后来我就说，请大家吃那个哈根，不是哈根达斯，那个那冰激凌，不是冰激凌，冰棍儿，那叫什么？梦龙， 梦龙， 哎， 啊， 去那边， 哎呦，可贵了，在国内卖的， 是在那边请大家吃梦龙， 哎呦， 随便挑。我一想，再贵能贵到哪儿去？然后有人挑那个。那可爱多的这款，有人挑那款 镶金子的， 对对对， 没有没有，人那儿专门有一个卖冰棍的一个 building， 嗯， 后来挑完了以后我一结账，哎呦我这心都疼了，他一根最便宜的是4.5英镑， 一根 一根 50块钱，十几年前可不嘛， 是 啊， 当时我的崩溃， 那时候好像是1:16，哎，就 反正就很高嘛，我先是 70-80块钱， 先是想北京买，对不对，最多了10块钱人民币一根也都到头了，没想到到那边翻了那么多倍，所以到那边我以后再也不敢说了，请你们吃冰棍儿，不敢说了， 还不是直接请人喝红酒呢， 对对， 是来来，咱们说回到今天的丹宁好吧， 嗯， 丹宁呢，因为每次珊珊来基本上都是我跟磊子， 嗯， 所以也从你这儿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嗯， 也知道丹宁基本上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吧磊子？ 差不多吧，葡萄当中呗。 不，也不能这么简单的说，比如说从表面感觉 啊， 丹宁就是让你一喝这酒有点涩涩的， 对 啊，这种感觉其实就可以叫做丹宁，是吧， 嗯，是的， 嗯，但是具体的它从什么地儿来的呢？ 对啊，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呀，维哥？我上次讲过哦。 葡萄皮。 啊，然后呢？ 橡木桶。 然后呢？ 啊？ 还有吗？ 我也就记得这点。 那个葡萄籽儿。 是的。 哦，对，啊，对对对。 哇，维哥真的是好懂啊！我感觉这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是吗？ 哎，你们这 WSET 缺人不？ 对，我其实就是这个的教育的人员啊，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去考试一下。 没有，法语不行。 英语也可以考， 啊， 中文也可以考， 啊， 对， 嗯， 对，不要误导听众朋友们，真的中文也可以考的。 哎，对嘞。哎，刚才我说的丹宁的出处，除了这些还会有其他地方吗？ 嗯，丹宁是我们说的一种所谓的蛋白质，它的来源葡萄皮、葡萄籽、葡萄梗，还有我们说的橡木桶，它是主要是这四个来源。嗯，其实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平时也会感受到丹宁，就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我们吃下皮儿、咬下那皮的时候，会有涩涩的感觉。 对， 那个就是丹宁。这种丹宁呢，它是感觉我们吃的时候，好像是大家都吃果肉比较多一些，很少会吃葡萄皮儿，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吐出来，就是因为这种涩涩的感觉大家不喜欢。但是在葡萄酒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东西。为什么呢？它可以表现出葡萄的更多的就是说特点，我们叫灵魂也好，叫特点也好，叫骨架也好，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为什么葡萄它不需要像其他的酒一样就把酒精度数弄得很高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它也不需要加很多的就是说像我们说的防腐剂啊这些东西，它也可以很好的保存，就是因为它有酒精之外呢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抗氧化剂丹宁在里面，它同它的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葡萄它不会很轻易的变质，不管是我们放一段时间它可能会变得不好喝，但是它不会特别会轻易的变质。另外呢它可以变得非常的，随着时间和酿造的关系，它可以变得非常的柔顺，然后非常的顺口，它会给在口腔里给讲讲呢给酒的另外一种刺激，所以我们不仅是喝的是味道，还有单宁，就不仅是味道还有触觉，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女生嘛很喜欢触觉，很喜欢别人摸你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摸你的感觉，如果我们说到单宁的话，这样讲的话大家比较 直观的去了解了， 比较不直观，就比如说像维哥今天穿了一个羊绒的毛衣吧，我们摸一下这种触感其实是不一样的， 哎， 对吧，比如说我们摸到 皮夹克的感觉和摸到羊绒毛衣的感觉不一样，但是不是是好的感觉，肯定是好的感觉。你要是摸到石头或者摸到沙粒，那个沙子一样那种感觉，可能大家就不太喜欢。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好和不好的葡萄酒的区别。如果你感觉这个酒啊，怎么涩的扎口，像针一样扎，或者像沙子磨嘴这样子的酒，说明这个酒它的单宁不够成熟，不够做酿造的不够好。这样的酒呢，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做品级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稍微的欠缺一些。但如果能做到像维哥这件羊绒毛衣非常贵的样子，然后这样的感觉的话就， 穿8年了， 对，感觉就是应该是会是上千块钱的酒，或者是很贵的酒的这种感觉，它会才会把这个做得非常的细致，所以是就跟其实我们说的面料上的区别是一样的。 哦， 这样我来解释的话，会不会更直观一些呢？ 对 对 对 对， 会的会的，就是我知道，就是就是形容酒好与不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词。 是的是的。 当然有一些品酒的圈内的人都会说，哎呀，他如果这么评价这个酒就土鳖。就特别的不 就老土。 是是是。 是，就我经常会说嘛，就是有些人在形容葡萄酒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单宁是其中之一，他就说涩。这个很好理解嘛，就是觉得不好喝。第二个呢，就大家会用到的词其实是酸。 酸。 对，为什么呢？因为葡萄酒它本身也有这个酸度嘛，就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它这个酸度的存在也类似于像是抗氧化剂的作用，它可以帮助酒可以维持很好的就是说果香的味道。然后呢，但是它又不能像醋一样酸，所以在形容的时候，如果说这个酒是像果酸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吃到一个柠檬啊这种酸呢，它就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它像醋酸一样，就是像醋酸一样去，有点像醋了，那就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所以大家记得，如果说别人问你这款酒怎么样，你不能说很酸。如果是那，但是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说酸度很高，你要加一个度，然后这个词就会变得，你就大家会觉得哇，你好懂酒啊。然后但是如果你不加着，只说很酸，大家说哦，这是一个初级的这个学习的人员。然后呢，包括我们说甜也是一样，你不能说这酒很甜，你要说这个酒的 甜 度很高。对，然后呢，你说它这个成熟度很好，就说明是葡萄它在很好的时候成熟了之后呢，阳光才普照的地方时间采摘下来的。所以呢，这个度加到里面，大家都可以来学习一下。如果说是我们在外面讲到葡萄酒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用单纯的这个形容词，要加一个度。酸度，我们刚刚讲到甜度。 甜度。 甜度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干红、干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它糖度低于5克每升，就是干的。然后干的意思就是不甜，所以它就是甜的反义词。所以大家当讲起来说，不要讲干度，很这个没有干度，这个只是说它很干就好了，或者是它是干红还是干白，就说明这个葡萄酒它已经酿造的把所有的糖分都已经转化为了酒精。当然呢，如果说它是甜酒或者半甜型的酒，就是糖度是有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形容它的糖度比较高一些。对， 那我明白了，就是加一个度字，至少就算你不懂，但是听的人会感觉到很舒服， 是 很懂的样子，就类似于因为就是中文它表现的形式也不太一样嘛， 是， 而且你加了一些词语之后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和小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都管下名叫小胖，你就会觉得他没有那么胖，而且还很可爱的样子， 对， 所以叫小胖。那如果管叫大胖可能就稍微差一点了 啊。 然后比如说 小花 啊，对呀 啊。 然后比如说像北京话都愿意叫什么什么子，比如说我们说叫磊子 啊， 磊子，哎，人家会觉得哎，很 阳光，特别亲切， 亲切，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山子， 嗨， 女孩除 就没有这么说的， 女孩不能叫是吗？ 对对对对 啊，只是叫男生的。 女孩一般叫叠音的比较多， 珊珊呐， 珊珊呐， 丽丽呀， 毛毛啊， 有、 类似这个， 熊熊， 嗨 。我知道，像 WSET 咱们的教育机构，对于这个红酒是好还是不好，好像有一个五条的一个标准。 对， 就类似于说， 您是不是真的偷学过啊？我送你一套书是吗？ 对呀、对呀，我在看那个书嘛。 对， 类似于就比如说，特不好，扔了吧，凑合， 就类似它有一个五个标准来评判这个红酒好与不好。 是是，对，这个标准其实是这样子，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标准的话，就很多人都去找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分为吧，就是说不可接受，就是说太差了，差的，还有极差的，还有及格的，然后还有好的，还有极好的，就五个这样的标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极好的有什么，然后去看最好的。就后来发现看了以后就说，诶，其实跟我平时喝的差不许多呀，为什么它就列为极好了？其实是这样子，就 WSET 在规范这里面，它是按照市场规范来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能把所有的酒都，比如说我们只把那几款最贵的，比如说世界上十款列为最好的酒，这样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整个这个几十亿的美金的市场就完全被这十款酒垄断了吗？ 对， 不可以啊， 大家消费不起了呀。 对啊，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好多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只要市场可以接受的，大众都觉得不错的，它又没有明显的，就是说错误或者是伤害或者是就是说劣质的酒，然后都放在好和极好的这个范围里面去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促进了整个的大的市场的这个销售。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极好的酒可能只有五欧元，就是40块、80、40块、70块，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被价格误导。在那个价格， 那这个评判的五个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为了盲品说的吧？ 它是为了市场说的，就是为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商超里面去买一款酒的话，大家怎么样去评判这款酒？它价格那么多，然后品牌又那么多，怎么样去评判这个酒呢？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筛选，尤其商超自己也会做这样一个筛选，他就把不好的东西筛出来，这样就比如说放到差和极差的这个部分呢，然后我们就不要去采购它了。及格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看价格，如果它价格合适的话，也许就是很低的价格，比如说刚刚说的20块钱，可能也许会有人买。然后呢，再往上好的呢，就是我可以再稍微推一下极好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一定要有特别低价格的极好的酒，这样可以供到很多的消费者都可以买到，而不是只是把极好这个品质留给特别贵的酒，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消费者的意义在了嘛。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纯单纯的市场的行为来去选择这个酒。 没关系啊，一提到红酒，很多的朋友都发上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 包括也有发照片的， 有 啊，也有发照片，这样一会儿再还有一分钟再放广告的时候可以让 对 小山过来， 然后等一下我还可以分享一下我对自己酒的这个评选的这个标准，对吧？ 好啊， 包括像 Tony 呀、啊，包括鹿鸣斋主啊，包括老赵啊，他们都问了红酒不同的问题，好，我们也发了照片。 对，鹿鸣斋主好像上次也问了， 是是是，也啊，是 对， 是 老听众啊， 啊，就反正这有很多的问题啊，一会儿在放广告的时候咱们可以说说。 还一分钟哈，我问个问题，我感兴趣的，都说这个单宁挺好的，那是所有的葡萄酒或红酒都含有单宁吗？有没有不含单宁的呀？ 有啊， 啊有啊， 有 哦，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就不含单宁， 很多的白葡萄酒是不含单宁的。为什么？白葡萄酒在酿造的过程中它是不加上皮来酿造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的很多的这个单宁是来自于皮和籽和梗，如果我们把它去皮酿造了的话，因为就不会附上颜色了嘛，所以呢白葡萄酒就很多是没有单宁的。但是如果它进橡木桶的话，橡木桶也会给它带来一部分的单宁，所以这个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怎么说呢，应该是一部分白葡萄酒是没有单宁的。 所以口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不喜欢单宁那种涩涩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多喝一些白葡萄酒，就比如说我 都尝尝吧。 好，大家关于这个葡萄酒或红酒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问题到 CHWL876。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日、21日，精选服装服饰五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啊。 你好，下午好。 哎，您好李老师，最近这两天真的是天干物燥啊，您赶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天北京以及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北京呢，干燥的天气还会继续，因为从去年的10月22号以来，22号那天下了一场雨，就是从23号开始算，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天没有下这个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了，就甭说下雪了。 是啊， 所以这个雪呢，初雪还在继续的咱们期待当中啊，现在看来还没有这种征兆。这个我们从今天预报的这个未来7天的情况来看，到26号这个之前，这个都没有报下雪，所以啊，干燥的天气还会继续。 嗯。 那么说到要想去看冰雪世界，那当然还是首选东北吧，因为今天那边在下雪。 没错。 明天呢还会继续，比较冷的当然是哈尔滨，这个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报的是这个，今天实际上它就是-22，明天夜间还是报-21，白天的气温呢基本上是在-10度上下，但是你在那儿要感受到的那当然是寒冷。如果说你还想体验一下椰林这种风光，那你去海南的三亚那个地方，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它也在-17度，所以要去南方度假，当然首选的是这个地方了。其他地方呢，比如说广东，上海呢是这个-15度上下，但是广东呢稍高一些，是达到-21度左右，包括福建，这些地方还都可以。但是呢，你要不穿件羽绒服过去，也还是有点冷，因为那边湿度比较大，气温虽然看似挺高，感觉还是湿冷的，这就是大部分这个一个状况。 嗯， 但是全国呢降雨雪的地方明天还会继续的比较少，除了东北下点雪，新疆北部下点雪，其他呢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 什么？ 如果说你要开车出去旅行， 嗯， 那明天大雾的区域仍然笼罩在像江苏、安徽、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包括重庆这一带，都是大雾的天气。开车出行，如果说路过这个地方是在上午的话，有可能要影响你的出行了，因为有些高速公路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封路，一直封了一上午，明天的这个状况仍然是没有改变，所以开车出行到这个地方有点麻烦。 嗯， 因为还要持续个2天左右的时间，这个大雾的区域。 没错。 嗯， 好，那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天气情况，谢谢您。 再见。 谢谢。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是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交通情况。这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缓慢的上升。环路方面，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段双方向、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以及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西三环北段的北向南、北二环中段西向东，以上都是车多的路段。在联络线方面的建外大街出城方向、工体北路出城方向、广安门外大街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也是车多的。在高速方面，京藏高速马甸儿到北沙滩出境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境方向车辆集中。好了，接下来时间依旧为您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7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在今天崔健唱歌之前呢，我们还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因为大家都把各自的珍藏红酒啊等等都发上来了，但是我们这一节要稍稍的打一小隔断。我们在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将继续跟您说红酒。 是是是，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佐餐。 我告诉你，现在这天儿，我记得好像是上期节目吧，咱们就有嘉宾说是特别适合进补的一个季节。刚才维哥也说了，说今天是三九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就最冷的三九四九冰上走最冷的这一段时间， 是 最适合大家进补的。 是 啊，咱补点啥呀？ 那肯崔健来肯定除了唱歌就是海参呗。 可以，我看行。 那我们刚才那个磊哥也说了，说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啊，包括磊哥或者包括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说现在是三九最冷的时候了，尤其你会发现现在外边就是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感冒的症状。但是如果说你去到海燕堂的这些门店专柜，去到海燕堂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会员的家里边，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不感冒。我们在这一周六，就是上一周的周六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这个会员活动，大部分的年纪都是60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啊，没有人说我因为天气冷了出现感冒的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也是因为他们长期对于本身自己的身体的养生啊，对于滋补啊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包括穿得多肯定也是有必要的啊。所以今天的话我来了，除了唱歌之外，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因为确实是非常在这个时间，尤其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今天的话我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海燕堂的净干海参75克装， 正常的话我们的市场售价是1580元，但是今天给到我们的听众的价格是1100元每盒，并且还会赠送价值238元的阿胶糕一罐。如果一次性购买两盒的话，我们会在减100的基础上再赠送这个阿胶糕三罐。 哦，也就是说两盒一共就是2100块钱。 对，2100。 哦， 因为刚才我们说是这个除了正常的这个滋补之外，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干比较燥，所以说也是为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的这个阿胶糕给到我们的大众。因为很多人认为说阿胶糕会热性的，然后吃多了之后反而会容易燥，但实际上阿胶它在中医的这种食性来说，它实际上是比滋阴润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现在这个气候比较干燥，吃这个阿胶啊，它对于这个润肺啊、止咳呀、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 嗯，那也就是说，不像磊子说的，说哟，现在吃阿胶会不会上火？应该不存在。 我们说上火这东西，其实人没有那么容易上火，就是你适当的去进行进补的时候，它对于你的身体肯定是好的。 嗯， 包括人家说吃人参，说吃多了之后会流鼻血，然后我又因为前两天特别冷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在家熬这个参鸡汤。 嚯，真会滋补哎！ 你真爱自己， 真是 家里边有几根，所以就别想着别浪费了。啊、然后后来就熬了之后，因为喝不了嘛，我就存着放了几天，连续喝了三四天。也没说出现这个什么流鼻血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所谓的中医食性里边的一些温热寒凉的东西，是在适当的滋补的情况下，它对于人体反倒是有一些好处的。 嗯，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吃海参哈，不感冒确实是。 对， 我有朋友就是大概是在去年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我就看他发朋友圈，说我跟我老妈跟我老爸又要开始每年一次的进补了，就然后就拍了那张照片，买了一堆海参哈，然后就开始每天他们每个人要吃一根。后来我给他发个私信，我问他，我说这真管用吗？他说真管用，说他们一家子三口好几年坚持吃，真的，老爸老妈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真的从来不感冒这几年。 哦，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对预防感冒还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功效啊？姐姐， 其实海参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常年坚持使用的话，它对于人体确定是有这个作用的。因为海参最早中国有史录记载已经1000多年了，一个食材也好，或者我们说滋补品也好，它能够流传这么长的时间，并且被大众越来越多的去接受，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很多年之前，可能我们认为说海参的一些广告宣传并不是特别多，滋补品的这个板块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你现在去到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也好啊，楼宇的广告，你会发现海参滋补品的广告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众对于海参的这种滋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认知了。包括我们说海参最早的时候中老年人吃的多，而现在我们的这个门店的数据现在来看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你就比如说我，其实到现在也是每天的话也会要吃一根海参，就是你会把它当做一种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养生习惯。比如说我们说冬天泡脚也是一种习惯，冬季讲究这个早睡晚起也是一种习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做吃海参也当做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慢慢的去感受它带给你的这种改变，而不是说哎呦我突然间身体不好了，然后我就吃个10天半个月之后我就一下子好起来了，这种状况基本上不是很常见的。对 对。哎，那今天咱们这个活动依然是到咱们今天节目19点结束就告一段落是吗？ 是的，没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净干海参，其实如果之前有购买过的听众的话，应该能发现它的规格变小了。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听友去在这个季节，比如说你自己吃也好，或者是你真的是用来送给家人也好，用更多的人去体验一下，在这个时间多吃一点海参，它带给你的这种我们说营养也好，健康也好，包括我们说海参怎么去吃，很多人大部分常见，包括尤其我是属于早上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我就基本上热水然后给它缓化就去食用了。然后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注重海参如何去做菜谱了。 哦， 包括前两天我们问那个一个会员朋友，那东北的，然后我说您平时这海参怎么吃，他说蘸大酱。哦，这是我 其实也是一种吃法。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我上一次听说这个海参蘸大酱是那个孙涛涛哥的时候，他说哎，我知道这海参蘸大酱，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然后后来发现啊，原来真的是有人在家常年的用海参蘸大酱这样的方式来去食用。但这种方式我们还是建议就是 中老年人，尤其你的这个心脑血管不是特别好的人群，不要去这样去使用，因为大酱本身它的这个钠含量会比较高，有容易引起一些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好，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关键词。 今天的关键词是海参，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它会出现两个链接，上边的是一盒的这个链接，下边呢是两盒装的链接，我们的听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量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不是说我们海盐堂小气，就是如果太多的话呢，可能大家也感受不到这个优惠的力度和政策了，所以 是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就是60套的这个产品套组，然后在我们的7点钟的节目结束，这个产品套组也就下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进行赶快的下单。 就是海参这两个关键词没问题， 对， 但是就是专门给我们听众的价格跟你们在北京这么多家实体店的价格会差 你说具体差多少的话，如果按这个产品的单价来看，一盒的话差了将近500块钱。然后我们做一个特别明显的对比，就是我们的听友可以到我们海盐堂的官方的旗舰店，比如说京东也好，天猫也好，去对比。我们现在旗舰店上有一款产品是55克的金干海参，它的售价就是1100元，这是我们天猫的价格，就是电商平台的价格了。我们一般认为电商的价格一定是最优惠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75克的金干海参，价格是1100元，基本上你是花了同样的价格，然后你多了20克的海参，还多了一盒150克的阿胶糕。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所有的听友一定要放心，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出现这个产品了，一定就是最便宜的一个渠道， 最值的。 对， 好， 只要是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那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对， 所以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哈，海参，会出现两个链接。那崔倩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优惠吧，都有哪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盐堂的金干海参75克装，正常我们的市场售价是1580元，但是今天的吃喝特惠价是1100元，并且赠送专用的泡发杯和价值238元的阿胶糕一罐，如果买两套的话可以再减100元，只需要2100元，而且可以加送阿胶糕3罐。 好，接下来咱先进段广告。 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一盒是有多少根吧？ 这一盒的话，我们大约是在25头左右。 头 对，25头左右，就基本上是一个月的量。所以的话这个时间其实卡的也是比较好的，就正好你吃完这一盒也就意味着你过了一个月了，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去进行下一个月的这种滋补，所以25头的话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个人的一个月的正常的这个需求。 是，那赶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吃的方法吧。怎么弄它好吗？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海参啊，大部分是淡干海参，就这种淡干海参它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更优惠一些，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泡发相对来说更加的繁琐跟复杂， 时间长。 对，正常的话我们的这个淡干海参要泡发基本得4到5天你才能吃到这个嘴里，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干海参只需要泡发8到12个小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早上晚上睡觉之前把它放到我们配的这个泡发杯里，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可以食用了。而且具体的这种泡发也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就是用这个开水，烧好的开水倒在我们这个杯子里边，不要倒得太满，就一多半就可以，然后把金干海参拿出来放到杯子里，杯盖拧紧， 8到1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第二天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你愿意蘸酱也可以，愿意白嘴吃也可以，愿意蘸蜂蜜或者做一些粥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们说现在做海参粥，实际上是在冬季的食用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原来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更多的是这个海参小米粥，因为小米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食材，对。但是后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来一些新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藜麦。藜麦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东西，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东西， 我也没见过。 就是这个藜麦据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要优于小米，而且它的这种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它的这种优质蛋白也会更高一些，基本上能够在 20% 的这个优质蛋白的含量。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用藜麦去搭配这个海参，做法其实跟海参小米粥是非常相同的，就是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用鸡汤是最好的，如果条件正常那我们就用这个清水也可以，用清水先去煮这个藜麦，大约要煮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藜麦不太容易熟，然后煮完了之后呢，加上一些姜丝和盐，然后在出锅之前的5分钟放入海参就可以了。因为海参它的这个肉质是属于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如果它预热的时间太久的话，它就会变小。有的时候听众会在自己家买了海参之后说，哎，为什么我这海参加热之后变小了，是不是产品的品质问题？其实这是海参自有的一种特性，它不是产品的品质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回家去尝试一下用这个藜麦去跟海参去煮粥，包括它这个藜麦的口感嚼起来有一点 QQ 的感觉，然后有一点微微的甜，还是挺不错的。 咱们的这个海参是专门咱们自己的海域的饲养的品种是吗？ 对，因为我们海参堂的话在大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由海域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即食的海参也好啊，普通的淡干海参，包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净干海参，都是源于我们自由海域的海参。其实现在市面上的海参大部分是三种，就是第一个是野生的，这个肯定是最好的，但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昂贵，因为产量非常少，基本上每一头就是什么一头的价格要在1000块钱以上。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们这种底波散养的这个海参，就是它远深苗是由我们自己的培育，然后培育了之后大约1年的时间，我们把它撒到我们自己有的海域里边，从海域里边3年到8年的时间就完全靠它的自我生长，就是你吃的东西都是海里边的一些天然的一些营养成分，这样的话这个海参长出来之后它的营养包括它的个头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说吃海参在市面上现在我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就是底波散养的海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人工海参，就是人工养殖的。但这种海参的话，其实我们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不多，只不过是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营养不匹配，所以在能够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去选择这种底波散养的海参，比如我们海盐堂的这种海参是比较不错的。 那咱们的品质应该属于， 我们海盐堂其实在海参行业里边我们应该算作一个前三甲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海参可能也分 特级， 特级啊， 高级， 等级。 海参肯定是要分等级的。我们说市面上大部分常见的海参基本上是一级跟二级的海参会更多一些，因为海参如果是你的等级含量就是要求越高，那肯定你的品质就会更好。 对。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净干海参，实际上它是一种特级海参，就是它的等级标准是要优于国家海参对于特级海参的一个标准的。正常来说，国家对于这个海参的等级要求无非就是水分含量、盐分含量和蛋白质含量。那么现有的国家要求，比如说我们说盐分含量，盐分含量国家的标准是你不能高于15%的一个含盐量，但是我们海盐堂的这个净干海参它的含盐量只有12%，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的话也是在61.5克，也是要比国家含量要高的，所以它这个营养一定是至少在我们海盐堂现有的这些海参产品线当中，我可以给大家保证是它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 就类似于说那个海参是5星级的，这个是超五星级的， 对， 这是7星的 啊，对， 就是这意思。所以说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这个海参啊，CHWL876，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海参，我们会看到两个链接，两个推送哈，一个呢就是单盒的哈， 对， 一个呢就是两盒的， 是 具体的优惠，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话，如果我们去购买单盒的75克装的话， 今天的吃喝特惠价是1100元，如果买两盒的话可以再立减100块、 嗯、 相当于2100块钱可以买到两盒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金干海参，并且可以送阿胶糕3罐。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三罐，一罐是150克，相当于如果你买两盒海参的话我们送给你450克，也就是小一斤的阿胶的价格。包括我们这个三罐阿胶糕正常市场上我们卖是700多块钱，一盒是238，所以从这个单品的这个赠品价格来看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 值 回 来了。 对， 真 的是值回来了 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说那比如说我们离你们那专卖店挺近的哈、 嗯嗯、 那我能看着实物我就去店里看看有这价格吗？ 你可以去店里看，但是呢 可以 店里没有这个价，其实他们两个的区别，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说时时刻刻为海棠在做的，所以说我们只有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并且就2个小时嘛，所以说不管是多低的价格我们还是能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费用的。 明白明白、 嗯、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隔壁赛批也有咱们的店是吧？ 也有。 好，那就去店里看到的食物跟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出这个是一模 一 样 的，对， 而不会说我们特别为节目弄的一款，不是 我们只会为特别为节目出现优惠的价格力度、 啊、 但是不会特别出现产品的品质区别。 好， 嗯， 哎，所以记住了，今天晚上7点之前， 对， 就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嗯， 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哈。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海参哈、 嗯， 这个冬季吃进补肯定是好的，对身体。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太适合吃的朋友，或者说年龄分类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说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我磊哥就不是特别适合，然后比如说黄老师就不是特别适合， 因为 说感冒发烧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时候、 哦、 在这个时候他的体质是比较弱的，那让你这个时候吃海参的话，你需要你的机能去消耗这个蛋白质，所以它可能不太利于感冒的这种恢复。但是我非常建议磊哥跟黄老师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病程好了之后多去吃一点这个海参来进行一下、 啊、我多说一句我没病啊，我只是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肯定坚持吃，我告诉你我要能吃 一定要多吃。 那你比如说我知道、 嗯、 比如说老人呢、啊 嗯、 包括动完手术啊，包括孕妇啊，包括哺乳期的女士啊、 嗯、 都适合、 嗯、对。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是这样，我们不是特别建议10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去长期坚持食用海参，比如说他一周吃个2-3根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你不要跟成人一样每天一根海参去这样去食用，因为海参当中比如说特有的比如说精氨酸，比如说海参丰富的锌，包括海参的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物质，它在某一个程度上，因为海参在中医当中最大的作用是补肾气嘛、 哦、 所以它可能在某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青少年或者是幼儿的这种发育、 哦、明白 对 明白、 哦、 好，最后一个问题、 嗯、 我们一位听众朋友问，咱们的净干海参跟淡干海参有区别吗？ 区别就是淡干海参你需要泡煮发，就是刚才我们说4到5天的这个时间，净干海参你只需要花8到12个小时就可以食用。 对， 等级的话大部分淡干海参是1级和2级，净干海参是特级。 对， 嗯， 因为据我们了解崔健他们就是这个产品不光是在大连，是在大连吗？ 对 对，大连他们自己的深海海域， 嗯， 同时他们也自己研发出了一套科技就是怎么让它处理呀、啊 嗯， 然后让它抽水呀、啊、抽干啊等等、 嗯、 这一套信得过的技术还是不错。 是是是，所以说大家呀，别以为说我拿到了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海参，觉得哎呦这个头怎么好像比外边的我瞅着有点 小、嗯， 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小是小的有道理的，是不是？ 对，小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去这个含水跟含盐低，第二个我们去除了沙子跟内脏， 对， 这是它小 的原因。所以您一泡开了直接吃，一点问题没有。连细菌都没有、 嗯、是赶紧再利用最后的40秒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2款海参吧。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盐堂的净干海参75克，装正常的市场售价是1580元，但是今天的吃喝特惠价是1100元，并且赠送价值238元的阿胶糕一罐，如果买两套的话可以再减100元，只需要2100元，并且可以得到阿胶糕3罐。 嗯，是的，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海参，就可以看到2个相关的推送链接了。 嗯， 好了，谢谢崔健。 好， 谢 谢。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喊英流步。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高磊。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今天的嘉宾王维。 哎，这味儿怎么变了呀？ 看视频的朋友应该看见，我已经坐到了嘉宾的位置。 对呀，你们俩怎么调换了一个位置呀？ 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发了照片嘛， 是， 所以得让珊珊过去看那些照片，所以更直观。你不能说。看一张他过去一次，看一张过去一次， 太麻烦了， 不方便。是。 哦，那这么着吧，赶紧咱们请这个品酒专家珊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分析一下，就各位发来的文字也好啊，图片也好啊，这些红酒都是什么样类型的，是不是哈？ 是的。 来， 大家好，我是黄珊。我可以把麦调高一点吗？有点 可以，可以，随意随意。 你自由。 好。哎，那我从哪块？ 一个一个来呗，反正。你看见哪个说哪个都行啊。 好吧，因为屏幕上特别多的，我先从奔赴389开始说吧。我看到一个叫张乐乐，乐乐同学，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奔赴389这酒怎么样？”对，奔赴大家，我们之前也请过奔赴的形象大使来过，来过这边做过节目。389呢，是他奔赴的一款典型的葡萄酒，现在价位也偏高一些，而且据说是全球断货。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款酒它的口感比较顺畅一些，而且它的价格又适中，然后同时也是奔赴它这么多酒庄、这么多产量里面最经典的一款之一。所以呢，389作为一个特别容易记的数字，加上名字又这么好，很多人都很喜欢喝，尤其在中国。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全球断货的，所以恭喜你，乐乐同学，你有一款大家都买不到的酒，而且它的口感的话呢，也特别的适合中国的口感一些，就是比较甜美啊、浓郁啊，然后果香四溢啊，也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尝一下这款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哎，奔赴最好的是什么？奔赴888呀，还是什么？ 奔赴有两款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707。 707，对。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707，它的叫做低端款叫407，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Grange。格兰许是它的一个经典品种，不是经典的一个葡萄酒，然后拿过很多的100分和世界大奖，而它的就是说稍微的低端款一点的，就是所谓的389。所以呢，这款酒呢，就是我们说的在里面所有赢过大奖的这酒里面，那款酒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3-4千块钱，但它做了一款同款类似的，叫做389，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几百块就可以买到。 好， 对， 好，那咱们问完了这问题，再来看看文超吧。您看到了他的微信吗？ 看到了，是， 对， 这是来自一个，他给我发了我们 好几张照片， 对，三张照片。然后这款酒，你可以看到酒标上写的一个尼姆是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自于南法，我特别喜欢那边。我去过那边的时候，下了有一个火车站嘛，就是坐那个他们坐那种就我们说动车，到了那个火车站以后，下来以后，整个天就是像凝固在。 天空上的一块大巨大的水晶玻璃似的，非常非常的蓝，在那样里面开满了薰衣草啊，开满了各种的花，小雪花啊什么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它酿非常著名的是酿造的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我们现在日常餐酒。去那边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候，我们去餐厅里面吃饭嘛，就小酒馆里面或者小餐厅里面吃饭，嗯，这那个就比如说在国内嘛，就是大家先坐下第一件事服务员倒两杯茶嘛，对对，然后在那边是一上来大家先拿一个豆浆渣，然后里面灌满了红葡萄酒，不是红葡萄酒，桃红葡萄酒放在那面前，然后给你随便喝。 啊， 所以在那边不是那边喝酒不是用瓶的，就因为产量又非常的大， 都是拿渣， 对，拿渣就放一渣在那里随时喝这样子。它在后面有个什么像我们这边接生啤的那种罐子， 哦， 就随便接来这样喝，就当做日常的饮料和酒水，所以它酒精度数也不是特别的高。嗯，这款酒呢是一款不是桃红葡萄酒，是一款2015年出产的红葡萄酒，它的特色也是非常的奔放，然后来自于南法的葡萄品种歌海纳呀、席拉啊，这种非常浓郁奔放、非常的大， 都是拿渣， 对，拿渣就放一渣在那里随时喝这样子。它在后面有个什么像我们这边接生啤的那种罐子，就随便接来这样喝，就当做日常的饮料和酒水，所以它酒精度数也不是特别的高。嗯，这款酒呢是一款不是桃红葡萄酒，是一款2015年出产的红葡萄酒，它的特色也是非常的奔放，然后来自于南法的葡萄品种歌海纳呀、席拉啊，这种非常浓郁奔放的。如果您喜欢单宁啊，喜欢非常多浓郁的果香的话，这款酒非常也可以非常就是说配餐来饮用，因为它是日常餐酒嘛。Clue 就是那个叫什么福尔摩斯，对，烟斗啊，有他眼镜，是一款讲，就是有一点主题扮演的感觉的这样一款酒，然后希望你喝的时候能感觉到福尔摩斯的那种解谜的这种气质在里面。但是它是一款赤霞珠葡萄品种，来自于法国的。然后这里的酒我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它是非常的价格非常宜人，然后同时有最最纯粹的果香的一款酒。为什么呢？因为在那边他们很多的酒庄都是大量生产的，它可以保证品质的非常的讲稳定性，所以而价格又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它又是一个怎么讲海拔特别高的地方，在海拔特别高的地方又没有真菌，又没有病虫害，都被冻死了，都被阳光晒死了，射线特别高嘛，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葡萄可以非常健康的生长。您喝上去的话，它没有加太多的就我们说的防腐剂、杀虫剂啊，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纯净的果香味的酒。 嗯，好，继续来看看这位叫王洪顺的朋友。 是， 哎，他说老师帮我看看，这是我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左边是起泡酒，右边是冰酒，但是我都不懂啊，价格买的时候都不贵，您看看这能当礼物送别人吗？有这价值吗？ 嗯，对，其实我讲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之前也讲过，嗯，这两款酒的话是澳大利亚的特色的酒，但是我想提醒的话，现在是冬天，然后尤其是提醒植物买到这两款酒的这个王洪顺，听众，他买的这两款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在冬天不是很好保存，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就是车后备箱啊，比较冷的地方，为什么呢？会容易爆瓶。嗯，尤其是之前我们讲过，像右边的这款来自于冰酒比较甜的酒的话，它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把它站着放，千万不要躺着放。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糖分，这个酒里面的糖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而糖分呢，它其实往往是会腐蚀到我们说的橡木塞，就是塞子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把它躺着放的话呢，时间久了，这糖分就会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橡木塞给侵蚀掉，然后呢，空气就会进去，整款酒就会坏掉，然后会甚至会产生漏液啊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我建议这个王先生一定要记得把这瓶酒站着放。然后同样的也是这款，就是我们说的起泡酒，这款起泡酒呢，它是有点点特别，为什么呢？它是一个 带气的红葡萄酒、 哦、 这个其实很少见，通常我们看到的红葡萄酒都是什么，都是不带气的，而香槟酒就我们说带气的葡萄酒通常都是白色的，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特色的酒。但是我也是说冬天天气冷了不要有特别怎样就因为它带气嘛，里面是有气压的，有四五个大气压在里面，所以你要是放在特别冷的地方它容易爆瓶，所以这两款酒我也提醒一下大家，作为冬天储存葡萄酒的一个就是小窍门吧，就是这些酒的话一定要放在温度在12度、13度、14度的这样一个气候恒定的一个环境下保存，不要太热然后也不要太凉。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带气泡的红葡萄酒的特点呢，它是带有单宁的，就是我们刚刚上半节讲到的单宁的味道，所以你会感觉到嘴巴里面除了有气泡的那种二氧化碳小气泡在嘴巴里面碎掉的感觉，像吃泡泡糖一样的话，还有一些单宁的感觉，涩涩的感觉在里面，所以你喝到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坏了或者诶怎么搞的会有涩涩的感觉，这、就是葡萄酒它一个特有的这个就是说带气的红葡萄酒的特点。 好，其实我们今天的叫珊珊来主要聊的其实还是葡萄酒当中的单宁， 对， 因为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的基本上已经讲过了单宁它具体是从哪儿来的、 嗯、 包括单宁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怎么喝口感是正确的怎么喝是不正确的，基本上都聊这些。但是接下来呢也想让珊珊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单宁含量高，哎呀特别涩嘴，就代表这个酒特别好。 嗯， 单宁含量低就代表哎呀这个酒一般，是吗？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是这样子的，葡萄酒的单宁呢它在葡萄皮里面存在，葡萄皮、葡萄籽、葡萄梗里面都有，但是呢它虽然是都有的，但是根据不同的葡萄品种是有不同区别的。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刚才提到的赤霞珠，它就是一个富有单宁比较浓郁的一款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它皮厚嘛，皮厚的话单宁就多嘛。 对， 因为就在皮 我专门去他们就是那个做葡萄酒的，就是人家那个采摘的那些地方去看过，就那个葡萄都长什么样子。嗯，反正跟咱们吃的那个 不一样啊， 完全不太一样。 好像我听说没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些葡萄个儿那么大，那么饱满， 相对的有点干瘪， 是吧？ 只是相对啊，只是相对。 哦、而且他们说，如果你要真是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葡萄皮好厚，然后到嘴里有点 就 是太涩了， 对，不甜， 对， 是。 不知道我们这个感觉对不对啊，珊珊老师？不对呀、啊。 对，其实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的葡萄，因为我们要的是在酿造葡萄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的是它的风味味道，它很多的味道是在皮上的，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皮厚。另外，所以呢，另外就是什么粒儿小、嗯，所谓的粒儿小，你知道我们吃平时吃葡萄追求那什么巨峰葡萄， 对对对， 一个像那什么乒乓球 ，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平时酿酒的葡萄的话，可能就像小拇指头、指头。富这么小的小粒儿的葡萄，里面全都是皮和籽，然后它的肉比较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拿肉没有用啊， 对吧？然后呢，另外它的皮又厚，然后但是它需要我们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厚，那个叫什么皱皱的感觉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葡萄非常非常的成熟，再用来酿酒，这样子的话它糖分才多嘛，对不对？要不然你拿什么去酿造酒精？然后酒精度万一不够的话，那就它万一坏了怎么办呢？万一生细菌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糖分高，是这个原因。然后所以呢葡萄其实很甜很甜很甜的。这个维哥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尝过，就是特别熟的时候的采摘的时候的葡萄，哇，那一叫一个甜，就 hold 住了，就完全你吃完那葡萄以后就说不出话来。 不，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就立马觉得，哎呀，看来我去的人家是属于拿我当普通游客那么对待的，因为相当于我看那种干瘪的那种，然后人家说那个维哥这个您别动，我们正在这晾着呢，那个您请到这边试坐区啊，我说好啊好啊，试坐区，哇，大葡萄一个一个都扔在那个大脸盆里来，请拿手搓揉或者拿脚踩 啊、 哦、我说好啊好啊，哎呀，我说原来这样就是做葡萄啊，采完了以后把它里头这些汁水都采出来，然后专门 通过，你还真采来着？ 对呀、啊、 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我当然明白了。其实那些干瘪的是真正做葡萄的，他也不需要让你去采，人家有自己特殊方式。 是有生产线吗？ 对，让我这种到此一游的，来，您 采着 这葡萄，您采着吧。 对，真的酿酒葡萄不会给你采的， 对吧？ 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的我们说的就是机器啊，然后就是木桶啊这些东西来做，很少会真的用脚踩。我没想到维哥还亲自去下脚， 就到此一游嘛。 然后下完脚感觉怎么样啊？还是洗了一个葡萄酒桑拿的感觉， 还行吧，这裤子都染上红色了。 就踩完了以后觉得，哎，我这脚怎么越来越嫩呢，都没皱纹了，你说说。 说的是跟打了葡萄糖了似的。 哎，可是真的，哎，如果说你看一下，就是我们去那种一日游，大家去看一下，其实真的酿酒，如果真的要用脚踩，有一些是要用脚踩的，您是不能穿裤子下去的。没人告诉你们， 所以我不是说就是一日游嘛，就意思意思。 对，你看到，啊，真的，实际上那个罐子发酵特别特别大，就大概到胸口的这样的。 哇，哦，一人高了都快。 对，一人高，所以您不能穿着裤子下去。 他就拿了个脸盆。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单宁哈，那究竟这个葡萄酒当中含单宁好不好啊？比如说我们喝的人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吗？还是喝多了会适得其反？ 对呀，或者说，比如说其实单宁多了也不一定好，少了也不定好，多少算适中呢？ 是这样子，我刚刚讲过了，没有，对，我伟哥我要笑一下，因为我刚才你的问题我还没回答，然后 是就接踵而至， 对，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事没事， 一块儿好，那个我先从维哥那个还没说完呢，就是说葡萄品种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它大小不一样，单宁也是不一样的。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赤霞珠是多的，然后另外呢，像是黑皮诺，它皮儿薄，它的单宁就少一些。然后另外呢，还有意大利的有一款叫做内比奥罗的葡萄品种，它这个葡萄品种它单宁是单宁到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喝了一口，嘴巴里面粘满了丹宁，都张不开嘴的感觉。但是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款酒酸度又稍微偏高一些，有点酸樱桃的那个味道。你知道，柴烧酸樱桃，嘴巴里面好多口水出来，然后再加上那个丹宁的感觉，一下把嘴巴呼住，然后就感觉整个嘴巴都被占满了啊，好舒服，好像是。然后这是一个特酒的特色，所以在回答高磊的问题，就是不同葡萄酒它有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感受。然后呢，它每个酒要做到，就是所有的这些感受都要做到，让你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酸樱桃的味道，还有这个酸度特别搭配那种就是内比奥罗的那个葡萄酒它那种单宁的感觉，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希拉这个葡萄品种，它在我们奔赴里面刚才提到澳大利亚这个在这个地方有出产非常非常浓郁果香的地方呢，再加上你想说你光喝特别甜特别浓郁的果香，那感觉就是果汁了嘛，但是它加上了单宁，就可以让这味道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然后让你不仅是有这种果香的这种浓郁度在，同时又有单宁的这种触感在嘴巴里面，就会觉得哇，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喝着果香，又一边闻着那种香草橡木桶的这种迷人的芳香，然后一般还有单宁的这种触感在嘴巴里面特别的丰富。这就是我们讲求葡萄酒的特点。如果你说我只是想要甜，对吧，像小胖那种只要甜，我只要果汁的味道，那你就真的就去喝一杯甜果汁就好了吧，你干嘛要喝酒啊？还是要有它的这个丰富的程度在里面。 明白。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比如说它的酒精啊，它的酸度啊，包括单宁啊，实际上都应该互相都不压着对方的那些优势，然后大家都比较和谐， 是 这样的话口感才会好。所以也就是说单宁高也不代表它就好，单宁低也不代表它就不好。 对，是的，是的，只是说大家特色不一样。然后呢，另外我们在选的就好像女生一样嘛，你喜欢个高的，你喜欢长头发的，我喜欢短头发的，这个看每个人的喜欢和需求是最重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可能不只是因为喜欢这女生只喜欢她是短头发，还是因为她比如说喜欢唱歌啊，然后说话好听啊，然后又爱读书啊，我们喜欢这样的女生，对不对？ 嗯， 那就是。就我们真的挺喜欢你的。哎，就告诉你，除了我们俩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你的忠实粉丝。比如说咱们看平台上陶人儿这位朋友说，我可是黄老师的忠实粉丝，我就买了他的1000种风的味道。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吧， 头像还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对对， 哎，哇，两个 两个娃， 哇， 人家还问你问题了呢。 啊，黄老师帮我看看这瓶酒大概是什么档次的，适合什么场合饮用呢？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喜欢我的一千种风的味道这本书。 好羞涩的感觉。 对，您这款酒呢是来自2009年呢，来自法国的呢。其实这款酒的话呢，如果大家在市场上买的话，还是一个偏贵一点的酒。 它叫什么呀？ 它是来自于圣艾美农村的一款酒。为什么我说这个酒比较贵一些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不是刚才，是很多节课之前讲过，就是在法国的时候，我们讲酒的贵的程度是跟它那个产区、它来自的地方是有一定区别。它地方村越小，就说明什么呢？它这个酒 产量越少， 对，产量不是村越小，说明它这个它定点的这个位置就越精准。 哦，对对对， 说明这个葡萄它在酿造和控制的过程中是有一定酒庄和这个质量管控的。在这样情况下，你看圣艾美农其实它是一个并不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来自于波尔多的右岸地区，然后特别美的一个，这样讲呢，有着历史的一个古镇，它是。你看到那个地方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整个古镇上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面。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话，也可以真的可以去那边看一下。你也可以看到这酒标上面有很漂亮的这个酒庄，还有小山坡上面有个小灯塔。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圣艾美农这个村子。它这款酒呢 ，Château， 然后 Château 的意思就是酒庄嘛 ，Aubion， 就 Aubusson， 不是 Aubion，Sorry。一激动说错了，奥比昂是一款那个很贵很贵的几千块钱的酒，对，我也自己非常喜欢喝。对，奥比松它是也是它来自同它来自同一个产区，来自于波尔多，然后但这个是属于右岸地区的梅勒为主的。刚刚讲过赤霞珠它单宁比较的重，而梅勒它是一个更早熟一些的更芬芳一些的葡萄品种，所以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我们通常把这个右岸的酒，波尔多右岸的酒比作是女生，非常的丰满温柔，带有着迷人的怎样讲花香果香的气质，而左岸的时候更具有单宁，更具有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单宁和骨架，所以它更涩一些，但是同时呢它有更深邃的表情，像王卫老师一样。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比如说那单宁多了你就喝吧，对健康特别好，我都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的。 因为丹宁它刚才讲过了，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它本身是带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也咨询过一个就是科学家，他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他就把丹宁提炼出来然后去做研究的。他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说的丹宁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葡萄里面的一种物质，其实你说我们吃那个叫什么？吃巧克力，里面那苦苦涩涩的味道，那是什么？那也是单宁啊。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单宁它是丰富的存在于我们的食物当中的一种物质。而那个科学家他的研究呢，说为什么这个单宁在葡萄酒里面是最好的？它是具有一个抗炎性的，就是消炎镇痛。所谓就是说。怎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在血管里面经常会发炎嘛，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记者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作用，然后有抗氧化的作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大家会通常会说，这个酒会有一定的怎样讲，单宁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酒的话呢，这个东西也要看饮用的多少的关系了，对吧？ 那我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适量的喝一点红酒对皮肤好，养颜。其实跟丹宁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吧？ 您看我呢，快夸我， 我 特别好啊， 这话。 所以，那每天，比如说我们要喝一点点的话，多少量合适？二两、半斤？ 这个真的要看酒量，比如说您一杯倒，您要让您喝半斤二两的，可能第二天就来找我麻烦了。真的就是喝到自己不会晕晕的不舒服，然后但是又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就是说微醺的感觉，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自己其实平时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天都要喝一点。 对，这当然了，这个珊珊老师说的一点，那就不知道是多少点了。 嗨，我以为你说当然了。珊珊老师，这是工作需要。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红酒。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过来就行了。好了，接下来咱稍稍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还有 我是黄山。 哎，这一时段他们俩还是互换了位置， 是因为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发了自己珍藏的或者是刚刚买到的好酒。 对啊，那咱就直接回答一下问题吧。你首先看到哪张图片，珊珊老师？ 我看到好多人问龙船，哎，我看到好几个人在问 Espresso， 还有卫星都在问龙船是怎么样，或者是哪款好。嗯，我觉得这个龙船其实是在国内，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选购的一款酒。 为什么？ 龙船吧。 哦，就是很喜庆。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好， 就跟奔富似的。 对，它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地区，同时呢，它是一个列级酒庄，所谓的列级酒庄就是我们在1855年拿破仑的一个在一个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定的一个几个级别的酒，有60多家酒庄入选了，其中龙船是其中一家。但是我要提醒的是，龙船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酒标上面的这款，它真的不是龙，因为龙只有在中国才有嘛，它上面是一个鹫，就是像是一个鸟类的 飞鸟， 对， 它是有翅膀的，好像是吧， 对，鸟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怪兽。所以呢，它这样的是在那个时代，在航海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人们在航海的时候喜欢在这上面镇压一下嘛，这样子。所以呢，它所以叫龙船，只是在中国，也可能在那边叫鸟船什么的。对，但是呢，它是一款非常好的酒，然后价格也比较公道一些，几百块钱，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怎么样做到非常普，在价格又朴实，但是味道又非常的好。它也是赤霞珠为主的一款葡萄酒，对，非常的非常踏实品质的一款酒。 你觉得它口感怎么样？ 我觉得刚才讲过了，左岸的酒是以赤霞珠为， 到底是蜘蛛？ 对，他说了，左岸偏男性，右岸偏女性。 对对，就他其实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维哥一样，非常的朴实、朴素、厚道，然后不喜欢跑车，然后不喜欢炫富，但是非常 特别好。 我这样，看看我夸您，等一下你要夸我。 好了好了，一会儿说右岸的时候我夸您。 对，这是龙船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比如说奔放的浓郁的，我们可以酒精高的，我们可以选美国的纳帕的。我们想要就是说那种非常非常厚重的酒，我们可以选择赤霞珠来自澳大利亚的。但我们想要选一款就是说又踏实但是又有男性的特色，然后又有一些赤霞珠的这个本身的葡萄酒的特色的话，可以选择的是这款酒。 您啊，先看看我们这照片，因为您那边没有，我这边找到的这个玄明路，就想问问这个品牌的酒怎么样。 哦，他发来了好多瓶酒，我就看的一时眼花了，但是其实 应该都是一个牌子。 这其实是对，我们叫它不是牌子。 哦，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叫酒商。 哦， 为什么呢？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另外一个产区，叫做勃艮第。刚刚也讲过黑皮诺这个葡萄品种。刚才您看到这面前的这五瓶酒呢，都是同一个葡萄品种酿造的，叫做黑皮诺。但是呢，为什么我说它不是一个牌子呢？因为它这在勃艮第它是有很多的地方酒商的存在。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买来了葡萄汁，然后买来了葡萄，然后我们再把它酿成酒，然后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地可能是大财主家的，然后大财主，但是我不想酿酒，因为我也没什么设备，我就把这些 葡萄种完了以后卖到这个酒庄这里，就这个叫什么酒、酒商这里，酒商在进行售卖。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叫做 Louis Latour， 就是他的这个路易拉图，就是他的这个酒商的 名字。 对，酒商呢，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每瓶这上面五瓶可能每瓶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买的是不一样的甜，然后不同的葡萄。但是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地，他这个路易拉托他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主，他也买地，也买葡萄，然后他自己酿成的酒。所以你看到有不同颜色的，比较有黄色的，有白色的， 对对对， 他们这也是作为一个区别。但是你可以看到，只要上面写的比较贵一些的话呢，上面都会有一个Grand Cru， 就是说特级园的这样一个标志，然后呢下面是 Premier Cru， 就是一级园，然后之后呢是春酒。这是一个就是说在勃艮第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划分。就有的说，那你为什么叫什么？凭什么你叫特级？凭什么你叫一级？什么时候你叫春酒就普通级别？ 因为那个土地好。 什么叫土地好呢？ 那地好， 那地上面有种的金子啊？ 不，就我理解啊。就我理解，就是我觉得好葡萄酒，就何谓好葡萄酒？好葡萄酒它一定得是，比如说酿造方式是一方面，然后葡萄的品种是一方面。你不能说一说这啊，完全没听说，拿乒乓球似的那个什么，我酿造出来好葡萄酒，这不可能。然后再其次，人说就类似于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那个地好。哇，那地可肥了，或者说它所处的那个位置，比如说是海拔也好，或者什么特别好，啊，就几方面都加起来，它才能酿出好酒。 好，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的时候，请不要换台，然后因为王维说都是错的， 所以我说就我的理解嘛。 哎，那我 想打断他， 补充一条嘛？那你觉得我说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当年的天气条件有关系，你觉得呢？是不是如果是当年天气特别的好，比如说雨水特别的丰沛啊，这个光照啊特别的充足啊，所以说当年的这个葡萄收成的好，它品质就会高呢。 哎，我要是一直不说话，你是不是就一直编下去？ 我说的也是错的。 不特别可爱，就是其实我先说那个王维那边，您这边磊哥说的还是对的，那个王维这边是有一点错误，一定要纠正出来，要不然大家都会说误会了。就地其实是这样算，地其实越肥的是越不好的地，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刚讲到，就是说它在分块的田的时候呢，特级园是哪一块地呢？就是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山坡，向南的山坡上面全都是葡萄，你怎么知道它是哪个是特级园呢？它是山顶最上面那一小块，它是最贫瘠的土地，为什么呢？那些肥沃的土壤都会顺着雨水啊、泥土啊都会流下来，流到就山坡下面，所以最上面那块是特级园，而中间的这块就是山坡，整个山坡最中间的这块呢，它稍微偏肥沃中等一点的呢，它是一级园，而最下面山底下就是我们说的肥沃的 山谷里头的， 就是不是山谷，就平地上面的这些就是泥土刷下来非常肥沃的，它是一个村级酒。为什么呢？葡萄它是一个非常这样懒惰的动物，如果你给它太多的肥料和太多的营养，它就不生长了。我长长叶子，然后美美的在那边待着就好了。所以，但我们需要强壮有力的酒，有风格的酒，我们需要它把根扎下去。 哎，那怎样的几个元素，然后最后说，哇，这个就是好酒。 其实要看最后的酿造出来的风格，它最后酿造成什么样子。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中国在非常博大精深的中文已经总结出来了。什么叫天时？就是刚才高磊说的年份一定要好，它有好的雨水，有好的风，有好的天气， 光照， 对，好的光照， 就俗称的大年小年。 是的，是的，一定要有这一个。然后呢，地就是刚讲过的，它的位置在哪里？阳光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它一定要种在向南的坡上？就是它有阳光嘛。为什么要种在向东的坡上？也是要有阳光。在向北的话呢，一般他们就不种，就是说这些葡萄这个品种，因为没有阳光的话，葡萄也长不好，也成熟不了。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地理的位置，我们说过它的高度啊，就是经度、纬度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它的高度、海拔这些也很重要。然后呢，人和也是，其实是整个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看谁来酿这个酒。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怎么来决定这款酒的这个这个今年我是应该怎么样来处理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喝过一款女爵，大家可能知道法国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左岸地区的二级酒庄，非常有名的酒，它出了很多比如说82年的100分的酒，其实无与伦比的好酒。但是它也我喝过它1991年92年的酒非常非常的差。它地变了吗？地也没有变。天气变了吗？那两个年份也都不错，其他人都酿得很好。 那就是大师傅让其他酒庄挖走了呗。 没有，她老公去世了。 哦， 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真的酿出来的酒真的不是很好喝，所以这个也是要跟人有很大的关系。对，大师傅挖走了，当然也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像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华人酿酒师，不仅是在中国酿酒，而且他到国外去一样可以名扬全球，就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精神，有足够的学习精神和意志力，可以创造出一款好酒，并不。说国外，说不定我们喝的哪款酒也是中国人酿 造的。对，是这样的。 是 我们这边又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图片， 是 这张是能看得出来是什么酒吗？ 对，这款酒 他想让您评价一下，也是。 对，这款酒其实我们看这个酒标的话，你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五支箭，对不对？就五支箭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拉菲罗斯查尔德家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标 志。 对， 只要看到这五个箭的这个东西的标志的话，就说明它是整个家族的产业。然后但是呢，这款酒它是属于家族里面偏入门款的一款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酒呢，其实它是，你看一下它在图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平地上酿造的，对不对？ 哦， 它是一个偏刚刚讲过的比较肥沃的土壤酿造的。然后另外呢，它的价格我记得也不是特别快，不是特别的贵，几十块钱就可以， 几十块人民币， 对，在电商上可以买到。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去尝试一下，就是说入门款的酒是什么样子的一款酒。你在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他可以再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什么差别，成熟度的差别。就你买同一款这一款酒，他就买稍微贵一点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葡萄从原来稍微青涩一点，就还没有太熟，然后一点点水状的感觉，好像水有点加多的感觉，然后到一个葡萄开始慢慢变熟，变得有浓郁度，有成熟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经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买两款，就是买两种，然后或者是不同价位，你这样一比较就可以比较出来什么叫成熟度。我刚刚提到丰富性，这只要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了。 嗯， 哎，在你们这个圈子里，就是红酒，比如说品酒师啊，或者说专业酿酒人呢，就在这个圈子里，会不会有一些人说啊，我是旧世界的忠实拥趸，然后还有一些人说不，我新世界旧世界只要是好酒我都喜欢的，会有这样的区分吗？ 当然了，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都不一样，其实这样才丰富嘛。因为我如果我喜欢哪款酒的话，我会一直喝下去，那我就没有机会去尝到别的酒了。所以我们经常也会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哎，你带一款酒，我带一款酒，就是然后大家互相尝试一下彼此的这个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喝甜酒，他的爱好就是去世界各地收来不同甜酒，然后再给大家就是来去尝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的一种方法和一个目标吧，就是说自己去买一款酒是其实预算是一定在那里的，但是你聚齐十个人，然后你尝一口我的，我尝一口你的， 那就多了。 对啊，对啊，那就醉了。对，是有比较的，这样就会有比较出来。 来看看韩迪说啊，请问一下珊珊，我们家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但是呢很少有人喝，怎么保存呢？我们家里有暖气，放屋里的常温行吗？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在家里没有保存条件的话，还是尽快的喝掉它。因为葡萄酒它毕竟还是一个消费品嘛， 对不对？就好像那衣服你不放在你不即使不穿它放在那边，它慢慢也会开始变得就是老化呀，变黄啊，这些。 对， 包括如果到冬天你不好好那什么的话，可能还会让虫子住了洞啊等等。 对， 这些都是有可能。 葡萄酒也一样嘛，冬天你要是不放好的话，万一裂了， 对， 尤其在北京这么干的天气容易变质。 是， 对， 是。 而且我注意到啊，就是刚才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的时候啊，有好几张照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都是2009年这个年份的酒。 至少有两到三个都是2009年、嗯、但是我知道好像大概一般红葡萄酒就是葡萄酒它的这个年限啊都是10年、 嗯、 就它的这个保质期马上它到明年就该到保质期了、 嗯、 那是不是要马上尽快的喝掉呢还是说过保质期也没关系跟白酒一样我们可以多放几年 嗯，其实09年这个年份在波，就是您看到这张照片是来自于勃艮第的这个酒，其实是一个大年。这个09年的勃艮第的这位是陆明先生对吧？ 对，陆明。 我记得他这酒就可以存下，然后但是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这个酒购买的话是低过200块钱的话，就不要。存了就是您放个2年3年它也不会变得更好喝可能会变得更差一些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在711买的买一赠一的就干脆喝 了 今晚就喝 哎，对 是吧 赶紧的抓紧时间了 哎， 那天我在奔赴啊，某位奔赴的朋友的那个朋友圈里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啊就他不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发烧吗然后最近刚退烧后来我还在底下住呢我说看来你的病算好了他说据那个啊、权威机构人就说了说世界有10大健康食品嘛红酒是其中一种说如果要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啊、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抵抗力差啦然后有点神经衰弱呀就等等类似这些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说你适量的喝一些红酒是有所缓解并且可以根治的是吗 嗯 所以后来他说哎呀你看看权威机构都这么说了看来红酒是应该喝起来 你下次可以请他来问他一下 嗯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说酒精这个还是一个带酒精的饮料 这是要适度 适量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像我这样但是是拿我做一个案例吧但我们不说群体案例说我个人案例其实你看一下我就是每天都喝的状态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啊、是不是 心情很好、啊、 对对驻颜有术、 嗯、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老赵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我前两年去法国玩我从法国尼斯带回了两瓶红酒印象应该是30多欧啊一瓶呢是绿色玛丽安的还有一瓶是紫红色玛丽安的请问这有啥区别吗 您这个说的有点宽泛了 太笼统 对对对、 啊、 家乐福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不是 sorry 在那个法国的商超是这样子的、啊、它其实是有大量的采买的权限和大量的葡萄酒的这个进口 嗯 几千每年都几千种所以呢它的包装啊什么特点啊都会进行更换然后通常在颜色上的区别绿色的一般都是白葡萄酒酒瓶的颜色然后紫红色的可能是就是我们说那酒瓶的颜色会有不一样、 哦、 就褐色的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瓶红葡萄酒 一瓶 白葡萄酒但我就是猜的完全是猜的 对确实是因为它变化会很大你比如说那个现在美国的某位女歌手我、哦、特别的火、嗯、然后当地的某款饮料 是 类似于比如说某款啤酒啊或者什么就专门根据这位女歌手在某次演唱会上的造型 是 然后自己重新做了一个 logo、 哦、 然后放在自己的那个啤酒上 对 然后去卖所以以至于这位女歌手看完了以后崩溃了说谁给你授权让你干这事儿的但是反正人家已经做了这么多瓶了反正就先卖了呗然后人说对姐啊不好意思啊接下来这批货我们就不再这样干了但是这个新闻人家是炒出去了 对对对 然后心里想下一个你就不红了吗 刚才其实咱聊到了好多都是国外的哈比如说法国的呀澳大利亚的呀智利的呀也有朋友在问咱们国产的比如说 SA 就说了说想问问黄老师咱们国家宁夏地区产的红酒品质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应该读萨吧 萨是吧啊 要不然叫人 SA 对我们国家宁夏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葡萄酒产区来自咱讲贺兰山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宁夏古国的那种感觉、嗯、就是非常有历史的气氛在那边其实我去过银川几次在那样的地方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干燥然后呢产出的葡萄酒呢其实咱讲有很多是有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地方非常的干燥然后带有温差又大 包括阳光好 对是的阳光非常的好你想想大漠古国的风气 对对对 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的价位呢就是我自己没事也在电商上去买 贵的话也没有，就是说也就是三五百块钱，便宜的话有更便宜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就像我刚才推荐的一样，你可以选一款稍微便宜点价格的，再选一款稍微那个价格高一点的，看一下区别是什么。主要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橡木桶，就是你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国内这样子，在酿酒技术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因为国内现在还在发展这个酿酒技术的话，其实很大的在价格上差异就是橡木桶的区别。橡木桶新的法国橡木桶进到中国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然后经过它酿造的酒的时候，就可能价格会是其他酒的翻一番甚至更高。 新橡木桶跟旧橡木桶有那么大区别吗？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新橡木桶上面有很多的香气来自于木桶本身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杏仁、香草、烤面包、蛋糕，这些香气都是来自于橡木桶，还有奶油。然后这些橡木桶的香气它会随着我们陈年的过程中然后进入这个葡萄酒里面，而旧橡木桶它其实就是等于说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储存器，它并没有太多的风味到这个酒里面，所以呢只是给酒带来更多的就是说储存的时候跟经过氧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旧橡木桶的价格会比新橡木桶要便宜很多。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新橡木桶的话，可以看一下新橡木桶的酒。对， 没关系，关于橡木桶咱们可以下次节目再聊啊。 单说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次我们聊的是丹宁嘛。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聊了关于丹宁的由来啊，你还想回答一个问题是吗？ 对，肉他说智利口粮的酒推荐几款呗，200块钱以下的。我特别想回答，智利葡萄酒没有200块钱 以下的， 没有， 两百块钱以上的， 上的，就是基本上它覆盖了80%的智利葡萄酒都在这个价位了。再往上的话，就是特别高端，然后又特别难找了。所以您说的这个，就是您在可以尽情的买，你可以买个几十块钱的，再买个100块钱，再买个200块钱的，然后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对，70-80块钱的智利的酒就很好喝了。 对，区别不是很大。 是有区别，我的意思就对比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 在哪里。好好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丹宁，那咱们再说说，比如高丹宁的酒适合配什么菜吃？ 哦，这个特别厉害，我自己特别喜欢配牛排，配这种为什么纤维比较厚重油腻一些的这种肉质。为什么呢？因为它解腻啊，丹宁它本身是有一点涩感的，它可以把这个就是去除掉这种油脂感，然后呢它这种纤维感，就是牛肉这种纤维感，其实跟我们说丹宁的这种就是触觉的感觉，其实是两个是非常非常的搭的。我自己在就是吃到那个非常怎样讲，就是非常好的一块牛排，带着血牛排的时候，配一个非常浓郁的厚重的，然后带有很多丹宁的这个，一定要是高丹宁，大家记得高丹宁的这个葡萄酒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棒。然后那种果香的味道，再加上肉质本身的这个香气浸在一起。 好，特别感谢珊珊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了这么多有关于葡萄酒当中丹宁这个成分的一些特点哈。咱回去喝的时候肯定咱也得聊聊啊，给人介绍介绍，这显得咱多有知识。 整个今天节目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在讲红酒的时候一定要说什么的时候都加一个度字， 酒精度 甜度， 对，这显得高级啊。 好了，再次感谢珊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 谢谢。 好了，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Yes。 的爱更快乐，初恋的颜色。